这位作曲家，他的配器非常的绚丽多彩，而且呢，他的作品经常是那种标题形象都非常鲜明和生动的，所以呢，在他的作品当中，曾经有交响三部曲都是同一个系列，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抛出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作品都是来自于同一位作曲家，那这位作曲家曾经写过一个系列的三部曲是哪三部？这位作曲家他是20世纪上半叶非常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雷斯佩基他写过非常著名的三部曲，就是罗马三部曲，有罗马松树，有罗马喷泉，还有罗马 节日。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罗马节日，还有罗马松树。可能朋友们对于罗马松树的第一乐章特别熟悉吧，所以呢，我就特别把罗马节日的第一乐章放在了节目的最开头。下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的依然是来自于 Les Piggi 他的罗马节日当中的一段。 Les Piggi 他生在意大利，在1891年到1809年他在当地的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和作曲之后呢，他就前往了俄国的圣彼得堡，师从佩奇大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并且深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佩奇我们听起来总是眼花缭乱的感觉。谁说古典音乐当中没有摇滚的色彩呢？我觉得雷斯皮基他的罗马节日的最后一个乐章真的是充满了摇滚的元素，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其实在1913年的时候，雷斯皮基定居罗马的，在罗马音乐学院担任作曲教授，他根据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的罗马的风景所写了交响音画，就是罗马的喷泉，并且获得了成功。他最终也是找到了最适合他才华的完美的方式。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的三部曲当中的罗马的节日。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来聆听的是他的罗马的松树。 麦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雷斯佩基他的罗马三部曲当中其中的两段。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最耀眼，不会是星芒，是大小的小糖，最温柔，不会是花香，是它的发香，它是我在蓝色宇宙停止了。

莱斯佩基他也是在创作的罗马三部曲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也是最适合他才华的完美的方式。在这里没有做作的情感的流露，也没有学究的玩弄深沉，他的音乐非常成功地表现出那种华丽多彩的风景，特别适合展现意大利的风景。可能去过罗马的朋友对于罗马的松树还有喷泉真的是印象深刻吧，到处只有罗马才有的风景。 伟大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把罗马的喷泉和续篇《罗马松树》列入了保留曲目，确立了雷斯皮基的国际的声誉。在《罗马松树》当中有几段也是真的是让人觉得雷斯皮基很有可能在晚生几年的话会在电影音乐当中取得显赫的成就。是不是听到耳边的音乐真的就好像来到了罗马，罗马的那种灿烂绚丽美丽的景色就在眼前了。